歌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走遍

什么？这些年来我安于寂寞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这些年来我懂得坚决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这些年来我学会封锁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 今天是11月5号11:36，这次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。以前我一直以为彩虹有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紫色，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，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，静静的仰望着天空，静静的哼着你的歌，星星在闪烁，映在黑暗中，可是我的心好重。渐渐的不想说什么，昏昏的烟雾飘渺中，星星在闪烁，我也在其中，可是你从没想过。

还是打算赖着你，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。

Thank you.